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 任何绕开削弱架空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有关规定。会不会同一个均衡参与这个原则是会有不符合的地方呢？入冬之后的确这个H7N9的病例，病毒是活跃。早晚呼应。 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各位你們好，現在是2014年1月9日，香港時間下午5時11分。如果大家看視像，就會見到阿Q直播，真的見到我，黎則奮和黃世澤，不是原有的班底，這個就不是。 大家可能以為聽錯了黃QK，不是黃QK，不過我們沒辦法，這個D100那些，是不是叫DJ，應該不是，主持人基本上就是好像打球，11個人，你是打前鋒打後衛，打中場，龍門都守門，我原本守過門的，我們這個6個樽就10個蓋10個樽，要這樣，沒辦法，這個。 因為連晚很多人有事或放假，今天深夜應該有其他事情要做，深夜放假，黃國彤還有法庭有案件要去處理，其實早上也有小班放假，所以早上你看到探長的聲音很難得，很難會聽到探長的聲音早上出現，下午也聽到，平日我就在外面做監製。 不過今天容易亦都不會跌窩，剛才我也看到Facebook有些回應，怕不怕會跌窩，不用擔心，我們都是今天你好像掛了一條獨家鳥。沒錯，如果有看D100Facebook的朋友就會見到，大家都知道數碼港有一間酒店，有一間都挺好吃的，很多不同的人都會在那裡吃。 很多時候拿來偷情，很多明星在那裡，每情人都被人拍到，不過這次都是偷，不過就不知道是不是情。這個就不是情人，即是另一種情，是交情。交情，即是日光日白，我當然就不是說我去酒店做炮房。這次是誰的人呢？我們D100的記者就見到 顧宇德，大家知道是誰，顧宇德，即是以前中英治年代中央政察組的首席顧問，應該我想他在他之前是沒有中央政察組，都是彭定康離開之後委以重任，都有，但是顧宇德年代的角色是重要很多的，所以他自叫摩珍的，然後就有一個聲稱跟摩珍沒有什麼交情的人跟顧宇德吃飯。 為什麼沒有什麼交情呢？因為當年都是顧宇德主持中央政策組，他也是一員大將，是引戰入中央政策組，怎麼會沒有交情呢？這位師徒的關係，這位仁兄是誰呢？大家都應該猜到，留意到香港政治，就是商交所的 主席，張震遠，亦都被視為應該是梁振英的頭馬。如果你看前年，前年梁振英出來競選特首，我想很多構思，他亦都是當時競選辦的主任，我想整個競選的策略和有什麼重要的賣點 度橋那些應該全部都是他的。我因為上兩個星期我都看到一宗新聞，在信報的余錦賢 雖然現在大家知道張振遠在商品交易所裏已經生意失敗，生意很有問題，現在又背了周身債，被銀行入品追他數。另外就是 張振遠作為新聞交易所的負責人，其實有很大可能涉嫌這些訛騙文件都有關係，令希望警方調查。不過那件事不了了之，以前很多時法庭裏面就有關這些質疑，其實行政機關或者執法部門都會去跟進，暫時就沒有跟進。但是信報就說原來近期不只是今次發現張振遠是物會有魔爭， 原來梁振英知道梁振英這陣子投了大，自從上任之後原來都經常有密計談找張振遠，雖然沒有官職不是行政會議成員，但繼續可能是梁振英的首席顧問。這件事就極得很大家奇怪，張振遠經常見八九有密計談，然後張振遠又找顧宇 談什麼，怎麼談到什麼地步呢？我們在Facebook有張照片，但在Facebook張照片之外，我們的記者是有拍片的，他們怎樣離開數碼港停車場的過程，大家可以看一看那段片，究竟這兩個人是怎樣離開數碼港停車場，這個就不是我們車大炮的，我們是有片為證的，你可以看到他們不是純粹 好的，各位，如果大家有看直播，看到顧宇德和張振遠走開DBC對開的位置，我們以前在DBC外面向停車場那裡去行，其實他不是向停車場，他是向商交所，因為商交所，一點其實覺得很奇怪，大家知道，如果你看報紙，張振遠是周身債，被人入稟加起來有幾千萬 好像成績一樣,有幾個大戶在追他,過去也欠了數碼港商交所的租金,成700萬,後來很離奇地,他周圍撲水撲不到,但不知怎麼撲到700萬,就找了這條數,但另一方面,你又知道這個新聞交易所,理論上現在還在運作,但是很多員工已經離職了,而且公司還在欠員工的薪酬,也有官司在打,這些員工是 循著勞工處審核追究這個數，你覺得很奇怪，你是周身債，其實這個商品交易所現在沒有生意做，員工都沒有糧出，沒有人上班，你還保持這個商品交易所在做什麼呢？是誰會借700萬給他去找了這條數呢？你覺得很奇怪，我問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他說一個原因很簡單，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員工欠薪的就是商品交易所欠他，他告就告商品交易所，最多就是商品交易所破產清盤破產，他個人不會上身，很可能這個商品交易所租的時候就有所謂私人擔保的personal guarantee <音>即是如果欠就會追賣那些擔保人，到時正如早前許仁被人入稟破產，如果張振遠一破產就可能會牽涉到很多問題，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富裕中的貧困揭露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而且他亦是頗公道下的因為他不只是說過去幾屆回歸以來的特區政府包括曾蔭權在內都是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所以就那本書本身來說其實就看不到他是什麼所謂頭目不過 你從中國的角度來說官方的角度來說就不是了總之你是白皮膚洋人值得懷疑既然你這樣懷疑的話你又覺得很奇怪為何張振遠在這個時候敏感時在裏面會密見顧宇德而張振遠在這個時候經常又會見六八九我想問一下左派的傳媒或者中國官方因為現在其實都有了 在網上陳雲大師已經公開點名認為其實如果說是特務最有可能是特務最經典的秘密就是梁振英金特務因為他負責搞亂香港你看到真的上任以來裡面做每一項政策都是倒米而且是敗位原來所有的制度搞到固然他的班子和公務員系統會有衝突 他自己問責班子裏面也是七國那麼亂他找的人裏面基本上就沒有過碰而且一單又一單搞得大件連最奇怪的這個港事事件這個很明顯就擺明是倒米的因為 所謂當事人王維基絕對不是甚麼反動分子也不是甚麼民主派人士從來都不搞政治人而本身也是政協即是浙江政協至少中共知道他抵制控制到的人你也搞到滿城風雨連普通的完全不關心政治的沉默大多數那些應該是走去支持周庸的甚至那些梁粉裡面都走出來抗議示威 究竟幕後真的策劃搞亂香港的最有力的就真的做到特首但很奇怪香港的梁粉部的左派輿論為何不就這個關係裡面作這個大膽的推測呢其實我不是主張陰謀論我不是說張震遠一定是勾結英國特務但是 用回這個港人黨的邏輯如果他們一直這樣成日攻擊民主派或者譬如說已經落任的高官例如陳太甚至最近王永平都被人說他講英語業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看現在有證據這個罪名現不過相信這宗新聞明天可能有其他主流傳媒都會跟進雖然是八卦新聞但也有 我自己看的就是張震遠其實他跟梁振英的關係就是千絲萬縷如果你細心去看整件事整件商品交易所事件一個很明顯就是一定有人從中作緊否則其實商品交易所的晨早已經不符合 第一停了業,第一停了業,現在應該是勒令已經是停止交易的了 這個秃驼就罵和尚而已他針對證監會就問證監會為何大細超因為在香港的過去的例子裏面如果任何證券行有問題都會很快被資金有問題裏面已經立即被金管局勒令停牌因為為何呢經過一下證監會機之後九年之後其實現在證監會的監管是非常嚴重很多不像以前那麼鬆九七年之前真的很鬆 在當年因為你是通過證券行例如收容機買到雷曼債券就在證監會的逼迫之下立即賠清賠足你想想其他金管局之下就因為怕了銀行拖下拖下去到現在來說都是賠了八九成還繼續在餘波證明證監會其實是有做事的但為何在張震遠這件事件裏面這麼特別處理呢 你不言而喻用林鄭月娥的名義不言而喻一定是威權人士有能力去制止拖延調查讓張震遠有時間周轉班水不過很可惜另一個疑問我提出過你想想 梁振英也有金主,很多梁粉富豪,例如陳啟宗 例如羅康瑞加上過千億身家其實商品交易所需要周轉是幾億貨仔對我們來說普羅市民的天文數字做幾輩都賺不到對這班富豪來說打個黑癡你既然這些二線地產霸權捧梁振英上台接著過發達了你想想九倉又可以做了藥 這個行動就弄了塊地在薄扶林根本在2012年新世界是所有藍籌升得最厲害的每個人都拿出來去支持張震遠也不肯定就知道中間一定出現了一些問題所以為何張震遠見顧汝德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雖然這是八卦新聞但都想知道答案一個答案的背後可能是一些政商關係的 先去新聞等一下就回來我們風波你的自由方向剛才就不知為何那個開場白有少少問題所以我們就直接回來節目時間剛才都說到其實今天除了張振宇這件事都有很多話不同的話題首先現在我們外面已經幫忙接近馬來西亞當今大馬的澳中楊海濱還未接進來的就接近打了長途電話給他 為何會找楊海濱呢最初為何會有一個消息說鍾天祥將會擔任明報的新老總呢現在最新的說法是其中之一其中之一可能因為張天祥贏了所以可能令張曉興臨時改變決定這個不知道但最初這段料是誰爆的其實就是當今大馬中文版原本的老總楊海濱 楊海濱本身其實他自己是當今大馬寫了一篇特稿介紹了鍾天祥過往的背景因為其實張曉興的做事手法我們南洋那邊的人都頗熟悉的找到了現在是嗎等一下我在看 OK 現在一線有楊海濱是當今大馬中文那邊的 現在他是Kenning TV的CEO 楊海濱你好 Hello 你好不過今天就不說話我今天就不講華語因為就借物的要求 我就講粵語他懂得講粵語楊海濱楊海濱其實你過往因為你曾經都有在南洋商報跟張曉興交手的經驗其實你可不可以講回譬如當年南洋商報報商或者以往張曉興在馬來西亞那種打壓偏採自主的手法其實他會怎樣做呢以你的理解以你的認識其實 鍾曉興他主要是兩個部份一個是他愛名很多文人支持他他愛名做到自己好像是一個名流知識分子擁護他的媒體大亨第二個 他其實很多年來都很努力去控制這些人的對手通過他其實是用政治力量去施壓對手賣出的南洋商報給他但是那時候南洋集團但是那時候他不敢出面所以他找馬華公會旗下的華人控股 是通過貿易公會買了,5月2001年5月28日,當晚直接成交, 當晚那個接管會員會的總編輯全部馬上換, 负责人马上下周辞职马上到刹车入去南洋松报控制那个编辑室有些黑名单即是有些人的稿是不可以出的两种一种是有些人的稿不可以出有些员工本来的南洋松报里面那些独立的员工有批评的员工全部不可以用哇 快狠准很狠 快很狠分数整个过程 事前部署好了 他不會承認這個事實，過了一段時間他就跟亞洲周刊的訪問，他就講了他的議員出來，之前他否認，但那個訪問裡面就講得很明白，他是做亞洲的Murdoch，說是世界中文的Murdoch，控制他說他是跟西方的媒體抗爭， 分他的法院權那些，因為都是文化包裝，但其實最大的利益就是經濟利益，就是他控制了四間馬來西亞最大的報紙，就是說差不多70-80%的中文報都是每日，差不多都是他控制的，那些廣告價值700億馬幣，差不多15億港幣。哇，厲害。 廣告市場，整個廣告市場，他控制到他是唯一的網絡霸權，媒體員工裏面都產生那種恐怖恐懼的心理，因為如果你批評他現在你沒有工作的話，因為全部大的媒體中央都被他買了，根本沒得走，你去哪裏做都是受影響。 但如果你說他控制了這麼多媒體，他很強勢，對統治者、執政黨很有批評，行勢他沒有那些捍衛新聞自由的努力，他都沒有。其實我們都有幾次的經驗，曾經幾年前有《星島日報》的記者寫了一段記錄了 直接黨、毛統的一個很極端的講話，說那些同人和印度人都是外來者，應該反共，種族主義言論，但是就被ISA的內部安全法令拘捕了，Internal Security Act 拘捕了幾個晚上，但如果從這最後最後放了出來，但如果從這事件來說，其實他完全沒有能力，雖然他控制那麼多媒體，但他其實沒有能力跟那個政府交手，沒有能力捍衛那個新聞自由，所以其實他是得到的其實經濟利益。第二個，他是很注重的，就是說通過那個 華中文學獎會拉攏那些港台中國大陸的文人作家去支持他包裝他，他的手法這兩種是文化人，他包裝好像一個文化老闆，因為其實市場上那些很多媒體的老闆其實是老粗，沒有什麼文化包裝， 都是很統粗威、很明顯的一個生意人，但他很聰明的會包裝自己，所以他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文化、中華文化，他那些好像他很喜歡魯迅，他扮得很喜歡魯迅， 魯迅，我喜歡用這些詞句來包裝自己，但其實後來就是經濟利益，他其實第二個是夢想，其實會他其實那個司華集團，其實在很多的國家，如果是北美，好像東南亞，其實都沒有賺錢，即是長青集團，他都沒有怎麼賺錢。 其實如果你說明報的銷量都不是很好，但其實馬來西亞壟斷之後，又可以那個盈利都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壟斷的市場，所以其實我們懷疑，所以他們的目的會做這個中文的世界包環，他們的目的其實是 是說會中國大陸交換， 即是開拓業務利益用的，其實是好像中國大陸會開放你的包裝。 他輸了南方集團的知識分子去支持他去包裝他但他其實看的可能是廣東的媒體市場很大的市場其實會交換所以現在他說可能幾天前都說之前有說過他可能會去緬甸去報紙是的這個背景可以提供給香港的讀者 星洲日報集團其實不止馬來亞和香港他在印尼剛剛開始解禁華文報紙就搞到一間印尼星洲日報然後柬埔寨開始有前途他又搞到一間柬埔寨星洲日報所有東南亞地區有華人的地方他都會插一腳現在緬甸去做了想問一下楊先生現在傳聞很厲害鍾天祥可能會來香港、香港做這個明報的老總這個鍾天祥跟他有什麼關係是不是他親信來的作風是怎樣的呢 其實他之前是星洲日報記者和亞洲周刊的記者其實他跟星喂好像斷了線可能要再播一播好像斷了線講講一下不知為何斷了線但亦都我可以簡介一下張曉慶這個人在過往的一些生意上為何這麼有興趣做傳媒 張曉卿如果是馬來亞來說他就不是出生於西馬我出生叫東馬沙拉越的師母如果有些大馬的聽眾知道多一點的話也可以歡迎封煙入來用APP封煙入來是OK的但是這位張曉卿他常稱集團主要做什麼呢第一就是林木林業斬樹的這個人是所以大陸都是 人們說在大陸的生態都受到破壞這個人第一個主要業務就是斬樹很不環保的如果我是環保人士就一定會幫這個人他斬樹大家都知道南洋最多其中一件事就是木材木材可以做建築可以做紙見到幾個南洋的華裔富商 有錢的其實都是做這個行業的好像你除了張曉卿之外印尼金光集團王家都是做這些事的接著這個人做主要的生意就是做中旅遊的中旅遊這幾年就很值錢的中旅遊可以做很多事情譬如做番簡那些油脂基本原料其實就是源自中旅遊所以對大陸來說 張曉卿他有幾重重戰價值第一他在南洋這麼多華埠他都有報紙剛才廣道就是剛才黎執粉、Q仔就問到個問題就說你認識的鍾天祥他過往的作風是怎樣還有他跟張曉卿的關係其實是怎樣的我相信香港聽眾都有興趣了解其實我當然是很久在星洲集團裡面工作其實個人的如果會找一個人空降一定是講 本地的找不到人去做老闆的意願來的人空降的人一定是很難的話這些不是敷衍而喻的情況一定是跟著老闆的話聽老闆的路線去做事會改組整個編輯路線方向 他們之前可以去馬來西亞因為有很多讀者抗議有很多專稿寫稿的知識分子、專欄作家都不寫稿現在都可以讀星洲日報或者南洋新報都很多是 其實串版都是很多 copy and paste 《明報》和《星島日報》的內容，其實其他地方的地方稿，很低成本運作，那個模特兒是很省錢的，好像省成本，完全不是專業的編輯應該要做的事情，以前我們本地的馬來西亞有很多作家都不寫嘛。 他們當然是因為他沒有那個credibility，讀者抵制他們，或者專欄作家不寫，即是不論政治立場，純粹專業都不合格，不要理政治傾向，純粹專業都不合格，亂來的。那個報的銷量就一落千丈，所以他們會 之後就會用很多技術部門改革、換本頭、顏色，用一些枝節來吸引人，會改的印象，但其實他們都做過《星洲日報》的名字，嘗試改回那些 其實他們用的就是溫情主義的手段，因為很多讀者之前是看那些《南雙報》，他有感情，《南雙報》是由1932年到現在的，很多家庭，其實有感情，他是用安撫，還有他們就說，如果你們記者內部的那些 記者如果再批評會指路會傷害報紙本身，本來那些銷量都不是挺好，如果你們再批評報紙還是死了還是做不下去，如果在馬來西亞承認來說，因為中文報不是很多，他們用這些手段來合理 他怎麽會收購或者會改變那個路線，我覺得這些是一定會用的手段，慣用的手段來分化那些抗爭的力量。其實我們覺得這班人的個性其實再沒有個性了，其實老闆從後面走出來了， 老闆已經行到前面來了，其實這班人除了這樣之外，就這麼純粹聽，他根本能力根本有問題，除了一份稱職，你沒有你的立場，專業部主任是專門做這個老闆的喉舌，但你也要專業的守則、標準，他不達標，明報經常說自己很標榜自己專業，但其實他的馬來亞母公司不是這樣，因為他已經沒有對手，因為他控制壟斷，原因是壟斷市場，所以又沒有怎麼搞得。 其實節掌空降的誰其實個性沒有個性已經不重要了，就算他是中天祥好好、林天祥又好、文天祥都不會有分別的，其實是老闆自己走出來做的，老闆扮布，其實簡單來說，老闆扮布，但如果現在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這十年來他沒有走出來， 沒有這麼強烈的意願，至少十幾年來在香港沒有這麼走出來，我覺得走出來。我們覺得其實他現在這麼desperate，一定有些原因，有些原因。今天我在主持人新聞看了一個作者的評論，他提出的觀點，暫時來說報紙還未賣，就說呢， 因為你知道張英在大陸也有很多投資，但是早輪是重慶很多投資，他就大肆吹捧薄熙來，壓錯了，所以今次可能要保飛，被中共捉了痛腳，可能要求他更加進一步，完全不聽話，這條小馬大魔王都不行，直接要全面靠攏，可能這是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國內地裏面都嗨了，現在 這是一個講法，其中一個講法。我們覺得其實這個都有討論過，應該有幾個理由，第一，很直接來說，香港的政局變化都很好，今年是很重要，會很大好現，所以他們會 都有關的，現在我們等一下繼續談的跟楊浩總，因為我們要先去香港電台新聞，等一會兒回來之後繼續講張曉興。任何繞開削弱、加工、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有關規定，會不會同一個關閑參與這個原則 是會有不符合的地方嗎？入冬之後的確這個H7N9的病例病毒是活躍，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 各位你們好，回來風波裡的自由風， 今天是1月9日， 現在是下午香港時間6點09分。 剛才我們就請了當今大馬的老總楊海濱，講了有關當地以往跟張曉興交手的一些狀況。電話是不是斷了？沒有了，電話就好像已經斷了。本來就因為有些聽眾其實在 這個live stream上還有些問題想問楊海濱，不過我首先都講了一些問題，有些聽眾想知道的，譬如現在馬來西亞那邊還有沒有對抗張曉興的媒體力量，例如讀報紙，這件事我可以初步都回答一下聽眾。馬來西亞要辦一份報紙是很難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你馬來西亞要 辦報紙是要拿到政府的兩個牌照，一個是報紙牌照，一個是印刷機牌照，一個是印刷機牌照，都要拿牌，那已經是鉛制著你的新聞自由，當今大馬就曾經申請過這些印刷機牌照，但是失敗的，所以就搞到要司法覆核。現在司法覆核完之後，當今大馬可能不會再申請這個牌照， 但這個牌照的申請過程是非常辛苦的。你講歷史，其實香港在早年其實都是要登記的，不過基本上這個港英就很寬鬆的。你知道港英統治香港就變成是沒所謂的，他用你這個左右互相制衡，他們在1960年代裡面 香港大部分的報紙不是親台就是親共，所以他兩度都被你註冊，不過你每天都要將出版了的報紙交給政府。現在香港還有類似的制度，這些申請，但已經不是說你印一份報紙必須要我的牌照，是這個登記的。現在不用了，這個登記的唯一作用是甚麼？就是去政府新聞處。 因為現在政府新聞處對那些好像我們這樣的網絡媒體機構是很不友善的，他不當你是正式的媒體，是的，所以你說我記者證那些，他就說你網絡媒體我不給的，你不是主流媒體，那什麼叫主流？但有一個好處就是互不存在，他管得不了，他管我不了，當然如果譬如你要入那些政府記者會，那我不能記者證的，但是香港就不會搞到說自己印報紙就要坐牢。 現在香港你隨便自己印都可以，現在其實政府可能不會承認你的地位，不當你主流傳媒，當你是地下報紙。所以馬來西亞最近年，譬如當今大馬，它是用行一個收費模式的文字媒體。因為收費模式，你看當今大馬，它不是免費的，所有內容 當今大馬，現在是這樣做的，它是頭兩段就免費給你看，但是你去到你要看深入這個內容，除了大選期間，你就全部要付錢的。頭兩段就免費的，但你要看之後的內容，接回楊總，以你這番楊總，啟編你以後，你好，楊總，我有些聽眾都想，其實都有些問題想繼續問，所以就一半個小時都想繼續談。其中一個問題，聽眾會想問的就是，如果面對以你對馬來西亞以往張曉卿所作所為的經驗，你會怎樣建議明報現在的員工的抗爭策略？ 現在純粹只是靠聯署、靠傳媒的力量，其實是否夠，是否需要更加強的力量智慧，令到張曉卿妥協呢？其實是的，我們覺得其實記者是很重要的。馬來西亞的陣營來說，當時因為他控制了全部的媒體，其實我們記者朋友都很多不敢站出來，有些站出來，但是 很多是有些被動，相對這次其實我們都很欣賞文部很多的記者都出來的數量和立場都很堅決，那時是因為他們擔心沒有工作，因為他控制了全部媒體的效應在這裡，現在這個是香港的情況可能不同。 第二，我們覺得讀者和現在可能第三個問題，就是專欄家、知識分子、文人，其實可以組織起來，如果三個群體和商業的力量可以組織，廣告商那些，其實可以組織起來。 編輯和那些偏弱，所以那些編輯都這條款，即是編輯自主條款，拒絕老闆、董事或者經營部的插手。我覺得其實這個議題是提出很久，好像香港都提出，但是<笑> 平時我們都不會做，因為這個是老闆的權力被降少，但這個危機來了，其實我覺得其實希羅可以這樣去做這些事，這個很重要的條款，監督、監督。 覺得其實會給他很大的壓力，因為老闆那些媒體大亨始終他愛名 他的弱點是他愛名聲，他的包裝，我們都應該揭發他，給壓力他，給他那個包裝做不到，他們覺得那個代價太大，如果為了插手那些編輯部，但是他的名聲，名譽沒有了， 其實他們會三思，其實照你這樣說的話，其實明報的員工如果突然有一天罷工、開天窗，這樣會不會有用呢？對於這個策略，對於張曉卿來說，我們覺得其實都有用的，內部一定要有抗爭的力量，外出外面也要有監督 和鼓的力量，兩條路，應該有一起主動一點，不可以讓他們的手段牽著鼻子走，主動不可以讓他們那些手段，如果有些正式鮑魚、正式吃一些攤飯，軟化 用那些感情路線，如果他叫金庸來講一些很遠的講話，這些是他們一定會用的，會那些老的編輯，那些有感情，對報紙有感情的人會出來施壓感情路線，我們覺得其實我們 記者朋友、讀者和專欄作家，歷來堅持，不可以被溫情主義的手法軟化，他們就算代價太大，因為所有做這些媒體的，為什麼那些老闆如果他為了做媒體， 其實做媒體的很多目的其實是去包裝，我們要看破這些心思，不可以讓他們的包裝成功，那些都會給他們很大的抗拒，我們覺得這個很重要。以我所知，阿森哥和商台潘小桃現在就搞了一個原處聲明， 即是專欄作家可能會站出來，我做的益生報，我自己明報是寫過世紀版的，我差不多由小時候開始寫，由中三開始寫到現在，其實如果是張曉卿這麼要名的，一些關鍵的專欄作家又有名的，他說出來罷寫的話，會不會見到張曉卿反而會妥協？ 譬如你說他是文道霸社，會不會造成壓力呢？我們都會覺得會，可能有兩條路線都會走，如果寫專欄的人不可以繼續寫這些他們覺得現在覺得很敏感的議題，我們都試過《南洋商報》被收購之前， 很多的記者或專欄作家都是寫《南洋》的問題，但我們如果你是真正的珍惜新聞自由，你應該允許那些稿出來，應該多寫，可以寫的，其實我寫到他不可以， 登為己任，這個很重要，這個力量，即是譬如你現在《明報》有專欄的，就不斷寫一些批評張曉卿的東西，挑戰他底線， 那些新聞自由的議題都可以寫，包括可能發生的《南洋商報》或者《馬來西亞的情形》都應該多寫，這個給讀者、記者和媒體的支持朋友都很清楚這個問題在哪裡，我們覺得這個其實很重要，當然是如果情況是壞到 壞到不可以妥協的情況，已經不可以忍受的情況， 最後手段是最後的選擇，所以我們覺得裡面一定要繼續抗爭、有揭露、行動、外面的關心和支持 分裂、分歧、分裂會大立場，大家會堅持，這兩個三月是很關鍵的，如果這兩三月裡面可以有一個這樣consistent的壓力，我覺得其實這個情況會好一點，會好轉，這兩三個月是一個關鍵的，其實如果照你這樣說，就是這兩三個月明報員工的意志能否贏到張曉興，就是決定整個抗爭運動的勝負。 我們經常是很關鍵的，這兩三個月的情況，外部支持的力量，其實我覺得送花那些其實好的，因為很多讀者或者愛行動，或者作家愛行動出來，愛走出來，讓他們看到那個分析，不可以說喝茶、 沒有用的，有些行動會堅持每個區、每個地方有行動出來，每個範圍有些力量行動或者做什麼出來，這個就是成人入面和外面團結的氣勢，即是讀者都要有行動，記者也要有行動。 當事人譬如劉俊濤，劉俊濤他的立場太曖昧，因為他都沒有站出來覺得自己被打壓，還是欣然接受調職，你叫人怎麼支持他，因為你當事人自己首先要出來表態，我們不接受這個安排，這涉及到編輯自主、新聞自由的問題，然後領導全體的員工抗爭，然後才發起那些 專欄作家，其實現在外面文化界的明報前的員工已經聯署出來表態，下一步當然可以發動群眾、讀者去報館外面宣傳宣傳支持。今天有人送了花牌，說真的，事實上明報過去不是沒有過鬥爭經驗，但應該記得在回歸之前，這個夕陽事件，明報搞到去上街就去新華社請願，是嗎？ 是否就是這樣，如果明報有這樣的決心去做，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支持，但是現在就是很關鍵的地方，例如劉俊濤，甚至包括張建波，現在這個編輯總監，那個態度還是很曖昧，不知道他究竟是否想怎樣，因為我們外面人就覺得這個就是 打壓了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但他們自己當事人都沒有這樣說。劉俊濤一件事，我認識他很久，我大學才認識他的。 跟他打過筆戰，因為他那時明報還是看著社論主筆，這個人他是有底線的一個人，但他沒有勇氣出來跟張曉興說No，如果一個人沒有勇氣到這樣，他到今時今日他還是軟皮蛇的態度。 但是現在楊海濱說得對，因為你整個戰略說得很清楚，因為這個最大的弱點，張曉興就要耗命，如果這件事你搞到，第一說真的，很客觀地說 一般的香港人包括明報的讀者大部份對曾慶卿是沒有認識的因為過去來說他不是一個很突出的角色除了明報報慶就會站出來說一些很辱罵的東西其實很少利用明報去吹起自己也不是很多所以變成一般的香港讀者其實就不是很清楚他但如果你香港搞得很大件事變成一個社會的議題 個個簽夫所指,即認為佢呢,就今次一個調換那個總編輯呢,其實個目的就想完全改變部過去的路線,更加進一步靠攏那個大陸的政權,你變得就可能會被到壓力佢了。但那個都最關鍵都是要是當事人要企出來先得的。我覺得今次有,因為過都認為呢件事是牽涉到新聞自由同平時大家自己本身不覺得不是。但你楊海邦你睇求進圖一個態度。我哋經驗都是講啦,其實我哋都是面對同樣的問題。 那些有工會文化的媒體西方媒體或者全部辭職全部參加做新的媒體那些文化有工會團結的文化我覺得其實我們東方的媒體每次都是基層下面的記者反抗的 editor 其實我們覺得其實可能會現在的焦點或者主力可能我放會不會再理會那些偏執或者總偏執的立場因為你現在大的戰略是反對應該是團結可以內部可以團結盡量是如果他不敢支持你但最少做到他不反對你不破壞你 或者他不出聲不破壞你不轉上老闆那裡這個大轉捩很重要有些人黑科的但是那些有中間的另一邊不敢表態的沒問題但最少他們不敢倒米不敢轉到老闆那裡我覺得應該有成做一些氣氛出來 我們覺得有機會的會超越總編執或者編執領導性不敢表態的舊文化你會超越其實如果你說整個目的如果他是希望控制明報中間路線的媒體 來幫梁振英包裝或者幫大陸包裝的目的我們看到他的手段應該要阻止如果你變紅了不好意思今天新聞很多謝梁海斌交了資料不過時間所限新聞真的要去新聞多謝今天多謝不好意思去新聞先 任何绕开削弱架空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有关规定会不会同一个均衡参与这个原则是会有不符合的地方呢入冬之后的确这个H7N9的病例病毒是活跃早晚呼应 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 風波的自由風現在是香港時間 2014年1月9日 下午6時37分 剛才講了整個鐘有關明報的抗爭我們怎樣參考馬來亞經驗其實明報的員工都有跟管理層會面的那件事我們是跟進的明報員工關注了代表我們希望7時半找回他 當然我們都呼籲各位聽眾打來封煙熱線1831138 在這一節6時半這一節 我們就想講其實是普選的 剛才我們opening credit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頭兩個幣 其實這個opening每一個幣都有意思的 第一個幣就是朴鐵川講的 就說提名委員會 是違反《基本法》的不是公民提名公民提名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不是公民提名他現在說的真普選聯盟三鬼制的方案其實什麼三鬼制呢我覺得因為過去幾個月裡面很多不同政黨已經提到很多不同的方案基本上譬如說公民提名就是這個核民思潮保障自由聯盟 三鬼仔民主黨自己有說法工黨有自己的說法其實這次真普選聯盟裏面提出三位方案缺一不可某程度上是一個妥協將民主派內部的矛盾企圖想解決因為為什麼呢固然會接受民主黨提出的可以用政黨提名所以政黨提名在地區直選裏面如果政黨內票超過5% 就有權提名一個候選人至於公民提名那裏當然就是在曾普選聯盟裏面相對比較激進派的包括人民力量、社民連、何文思就是曾普選聯盟民間就要求公民提名提出1%的有符合資格的選民亦都可以提名至於第三個其實就向建制派都是接受妥協的就是說 提名委員會自己亦都可以提名要注意一個地方就是為什麼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看新聞其實去到現在來說包括官方政府和建制派其實沒有人提出提名委員會是用什麼方法去提名的是一直沒有說的因為為什麼雖然一方面本來基本法的人大常委會所謂規定決定 2007年12月的決定就說可參照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即是由四屆組別但接著喬曉陽特別是李飛就駁懵了不是將可參照變成必須即是他本來就說純粹你可以參考但你自己要再改都無所謂但現在不是了一定要跟足這個選舉委員會所以已經是 已經是駁了懵了用他個人的說法這不是人大常委的決定所以真的要爭論根本這些可以說包括李飛在內都是亂說的但現在林鄭月娥和這三個政改三人組這個三傻不知道三什麼三間來的三個人就當作這是聖旨李飛說的就是這樣但是這樣說去到今天來說 其實你發覺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如果你的組成的方法跟足選舉委員會但為什麼選舉委員會過去提名的方法你如果又不說明說跟足呢因為過去的選舉委員會提名方法大家就很清楚譬如剛剛前年選出來的就是1%的成員即是150名如果你的選舉委員會有1200人 過來說這個不是百分之一總之是10%不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結果就是150個如果你根據過去的組成方法其實理論上即使是有提名委員會其實泛民的代表都肯定入到閘因為過去兩屆的選舉選舉裏面都有泛民的代表參選不過呢如果你由這個堅持所謂 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其實這個又是自己說的因為如果你真的用普通法去解釋真的有得爭論的因為整個《基本法》45條說行政長官中有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最終達至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喂沒有說到提名委員會是由他投票去決定如果你由提名委員會去投票去決定 跟過去選舉一樣有什麼分別呢沒有分別的不你選多了不是一個就選多兩個或者三個然後再出來給黃埔加薪情況就類似這個超級區議員的議席一樣可以這麼說直到今時今日無論任何一個中共的官員包括喬曉陽或者是李飛以至到現在特區政府的官員是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白紙黑字寫明公民提名是違反 基本法他根本說不敢因為香港的法律界代表就不可以扮啞了大律師公會出來因為釋法律人都知道根本你就不可以說公民提名不符合民主程序我讀一次基本法四十五條大家就明白為什麼公民提名是沒有可能違反基本法的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問題是提名委員會怎樣構成呢他是沒有說的沒有說過是怎樣的建議你參照我們已經當作死的界別一定是然後就玩語言藝術所以為什麼你發覺呢 三人組裏面一個叫做律政司司長一個袁國強都叫他釋法律他就這個公民提名符合基本法他不敢說死他說得很虛所以林大輝就咬他現在有人批評他但其實剛才他知道他釋法律如果作為律政司司長說明這個公民提名一定符合基本法我想被人罵到趴在那裡趴在那裡他卸任之後計不計做到大律師都成問題你想想 好像上一任黃仁龍卸任政司司長之後他重返私人執業做回資深大律師其實當然大家知道黃仁龍最終目標是成為法官接幾國人的位置所以見到當年黃仁龍不敢亂說話因為他亂說話的話我私人執業 行外的人笑死你司法界裏面是不會尊重你的你亂說話所以為什麼袁國強不可以這樣說呢直到現在來說我夠膽挑戰林鄭月娥如果你夠膽用白紙黑字寫明我林鄭月娥告訴你公民提名是不符合基本法的我不需要夠膽寫 他不敢的他只是用語言藝術包括不言語不用說大家明白的又或者 黃光亞最多說到遠離所以誰可以這樣說呢就那些其實不需要負責任的共官例如郭地川就行了因為什麼呢他不是真的負責這個基本法特別今次政改裡面的工作他只不過是中聯辦裡面一個出來的官是去做統戰去做炮手槍手的文膽其實他是客人的他不可以亂說 他亂說的程度就會跟包括梁愛詩、譚慧珠這些全部可以亂說的所以不需要負責任的因為他不是負責解釋《基本法》所以他可以一味靠嚇靠嚇到什麼地步呢就說如果情況不受控制可以根據《基本法》的《基本法》怎樣的確《基本法》裡面有一條不知道百多一條裡面說如果香港出現混亂的情況裡面就可以宣佈這個緊急狀況這個通常來說 就出現戰爭的情況才是這樣的情況哪可以想像香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說真的中央現在這麼怕佔中行動就是怕香港會出了亂子影響到整個人民幣國際法大計如果你真的隨便自己就可以愚蠢宣佈是這樣的狀態你就是賭自己買所以這個 郭地川真是撒謊的托鐵川的靠黑條文根據什麼根據基本法第18條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外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當然你 18條是這樣寫的但你靠嚇有個逮捕的你有一個真正的情況例如不是說走入軍營如果你真的有人武裝佔領軍營 那就可能會是因為那已經是一個武裝起義，即是有權宣佈現在不用行基本法了，現在是接管了，即是軍管了，全世界都會的，等於泰國那樣，如果他們最亂的時候他都會宣佈戒嚴，中國也試過在六四時候，即是先判軍管，但就不會像撲鐵村那樣說法。 大家聽這個撲鐵村，但今天有個最大的問題，本來真普專聯盟已經求同存異，基本上現在提出三鬼制缺一不可，已經兼顧各方面的利益，包括民主派最激進派、民主派最保守派和建制派 的要求。其實說真的，如果真的選舉的話沒所謂，大家都有提名，提完之後 拿出來給一人一票去選，但今天袁國強又玩完藝術了，他就會針對如果你將提名委員會變成只不過確認了幾個提名的方法，這就不符合基本法了，因為現在喬老爺、李飛都出來說了，這是唯一的極必須要按照集體的意志裡面 去負責提名，即是說其實要篩選，他講來講去都是要篩選，但他又不敢說篩選兩個字，所以變成在玩藝術，其實對很多普羅市民來說，這些特區官員和共官再在這裡說這些事情，根本是惹人討厭，因為是沒有人知道他講什麼的，他講的你講不得清楚，你不如告訴我，究竟 這個提名委員藝會是按照什麼民主程序來選候選人呢？他都講不到的，都沒有的。現在你越來越多語言藝術，如果你看歷史，一些喜歡用語言藝術的政府又不肯給真實、還政於民的政府，往往最後的下場就是被人迎頭痛擊，你玩得越愛就憤怒越愛。 你看好像愛爾蘭，英國人200多年前都玩過這些壞事，在愛爾蘭一路想比，不過很可惜，現在你未面對特區政府打壓之前，這個真普專聯盟已經內亂了，因為為什麼呢？昨天以為經過這麼多的內部爭拗，達成一個共識，提出這個三鬼制決一不可的方案，誰知道今天呢？ 民主黨政專立即出來反台，說不是，我們沒有要同意決一不可，只不過是大家同意有共識，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自由度裡面可以表達自己的意願，就是你很明顯又露出一條尾巴，就是說你必要時可以將其中一項，當然這個題目是共同的，就變成是非必不可少，因為張文光 都已經公開寫民將港得很清楚，公民提名是非必不可少的條件，這就是擺明是他們最後有機會甩了這個共鳴，功能組別離去尋求妥協，這個很明顯，搞什麼鬼聯盟，現在聯盟一開始就自己立即後生失火，所以見到人民力量都在Facebook看到的聲明，要求民主黨推出真普選聯盟，因為覺得民主黨現在這樣的做法不是很尊重真普選聯盟，遊戲真普選聯盟做什麼，現在人民力量就不會效忠真普選聯盟，反而就罵民主黨，因為原因就是民主黨 明明真普選聯盟有這樣的共識，你突然間今天又反口，我們先找鄭宇錫，我們先找鄭宇錫，我們找到善眾佳，善宜員你好，為什麼你們這個民主黨這麼反覆，如果你不同意就不會有真普選聯盟公開提出這個三鬼必不可少的方案，你讓我解釋，好，讓你解釋，我聽你解釋。 12月18日,真普選聯盟開了一個會議，會上大家同意在文件上沒有缺一不可，大家有個共識是不說缺一不可的，大家有個共識是不說缺一不可的，如果你看公佈文件上,文件是沒有缺一不可的。 10月18日是我們看回會議錄都是這樣寫，因為10月18日之前鄭永成已經周旋了這麼多政黨，開會之前大家本來想投票會不會加他一筆的字，後來就說不要加了，不用投票，但共識就容許各成員團體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現在出來表述有些人表述這是缺一不可，現在民進覺得被人放在上台了，屈了你們，奸了你們。我不說別人怎樣說我們，因為最主要是看一份文件，文件是沒有的，即是我跟你爭論，我跟你爭論有還是沒有，你看回一份文件，我在我昨天開會的時候我都很清楚表達我。 但你看回新聞稿，新聞稿是這樣寫的，我照讀，除非參選人不符合法律，就候選人的明文要求，如需年滿40歲，沒有外國居留權等，否則提名委員會須確認由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取得候選資格的候選人。 提名委員會不能因愛國愛港與中央政府對抗等政治審查而拒絕確認。 這些沒問題的，這是我們都同意的，這是我們同意的，即是你只是不同意加了缺一不可這四個字，因為這個是三軌方案，三條途徑，三條途徑我們都支持的。為什麼缺一不可客觀一點這樣說，我不是捉字室，如果沒有提名委員會是不是我們反對的方案，缺一不可大家當然可能在公民提名，但是客觀上就是 缺一不可你可以，如果真的天馬行空，缺一不可是沒有提名委員會是不是我們反對的方案，只有這個政黨提名委員會反對的方案，不如有一件事說得很清楚，如果說得很清楚，今天我們開會記者會說得很清楚，因為12月18日那個會議的共識就是那份文件是沒有寫缺一不可，用在各自表述，別人怎麼說的時候， 我免得你想解釋純粹出來講清楚，你們說清楚就是你們是沒有，我講我們自己的意見，因為18號的會議是有個共識，共識就不加缺一不可的字，為什麼不寫缺一不可，你會反對這個共識呢？不是，總之你問我接下來呢， 為什麼我們都不贊成有缺一不可這個字，所以也沒有等到這邊，但是當日12月18日的會議是真的，大家同意都沒有投過票，大家同意是不寫下去，反而有一個問題，我們沒有反覆到，根本就是18號，即是有人反覆了，你的意思是不是你們反覆，就是有人反覆，因為18號的時候也有個共識，容許各自團體各自表述，他們支持這個方案，他們認為是缺一不可的。 我不可以這麼叫人家把口拉著人家的線，但是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民主黨這麼抗拒要缺一不可這四個字呢？我們很清楚，我們今天的新聞稿我們都寫明，我們覺得就是我們清楚，第一我們沒有反覆，12月18日到現在，我現在不說反不反覆，你們為什麼一直以來對公民提名缺一不可的東西這麼反對，我一直以為不明白的，一直以來 我覺得要向公眾解釋清楚，其實他又說得很清楚，我們今天說，因為認為達至普選或真普選不只是一個途徑，有很多途徑，我幫你解釋一下，有很多途徑，我想問一下，如果能夠達至有真正的選擇，給市民有真正的選擇，沒有一個政治的篩選， 有不同的政見的人都可以入到閘的時候，因為民眾，如果因為譬如三個方案裏面，假如真的去到最後，其實政黨提名，其他兩個都不接受了，民主黨其實是會收貨的，可不可以這樣說？ 可以，因為客觀地說，我不是說現在，2007年的時候，其實當時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其實就是簽了一個方案， 那個方案就說由當時的立法會民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提名特首候選人，其實就是類似現在的政黨提名，如果你說回2007年的時候，當人大常委未釋法之前，

H7N9的病例病毒是活躍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封煙熱線 1831-138 各位回到 2014年1月9日的風波裡自由風 現在的時間是香港時間下午7時07分 我一开始就清楚解释我们不用缺一不可的论述的字眼因为有一些成员组织表示对于这样的提法不舒服我们作为一个联盟当然是希望令到我们每一个成员组织都感到舒畅都感到有足够的回旋的空间因此我们 我們亦都是說給大家一些各自表述的空間的，一個大的聯盟有很多不同的政黨組織，而大家亦都是所涵蓋的政治光譜都挺廣闊的。其實我亦都在昨天的記者招待會上再很清楚地說，大家同意呢， 在現在一直到政府拿出他的方案之前，全力推動我們真保選聯盟唯一的方案，亦都是眾多泛民組織的唯一的方案，即是所謂三位方案。但是我亦都承認，我用的字眼是說在政府拿出他的方案之前， 我亦都很清楚解釋過的，為什麼我們用政府拿出方案之前呢，就是因為政府拿出方案之後，我亦都有三種可能性，一種就是大家很開心，非常民主，收工慶祝，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距離我們的 要求很遠很遠，大家只能夠去參與佔中，準備長期抗爭。如果中間落墨的話，我們真的不知道了，因為這個假設性的情況。而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各個成員組織的政黨會重新審視政府拿出來的方案。我亦都清楚指出，在這樣的環境底下，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可能出現分歧了，我們都是這樣說，鄭石，我看你這個，我們到時能夠做的，新聞聯盟能夠做的，就只能夠說，我們用，如果有資源的話，我們做一些民意調查，審視一下市民對政府方案的反應，支持度，幫助各成員組織去重新 定定立場。如果政府只接受提委會的話，那真普選聯盟會有什麼立場呢？如果政府只是提一個只有提名委員會的方案，然後公民提名不要，政黨提名都不要，那你會真普選聯盟會怎樣看這件事？如果政府是一個假設性問題， 我們不能夠假設性的問題，其實不是假設，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共識，也沒有討論過，我們真的接受，因為無論是建制派還是保守，無論是誰，即是反對派還是激進的，全民提名是OK的，政黨提名也符合泛民裡面的大黨的意願，這個提名委員會的提名也建制派都可以的，三樣東西，如果本來都是我覺得可以接受，因為主要三樣都可以做到的話，無論是建制派也好，皆大歡喜，主流民主派也好，激進的民主派也好，都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來提到人出來參加競選，但現在關鍵，如果你看政府初步的回應，它其實三個都不接受，因為為什麼呢？它的關鍵地方不是那三個方式是本身的問題，而是說現在你提出來的就是說，無論這三個都好， 這個提名委員會的責任就是去確認它，但現在爭持的地方，因為政府為了要篩選符合中央的意志，就認為你說什麼方法都是多餘的，因為到最後就由我去決定，我不只是確認，如果確認的話，它就認為是違反《基本法》，因為你將我變成橡皮圖章，它現在的焦點在這裏。 大家都知道了，我過去這兩三個月不斷都提出就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也用這個說法就是說我們認為篩選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說真的嚴格來說如果根據現在袁國強的反應根本連建制派都應該不接受因為這樣你論上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沒理由這個提名委員會的委員的提名就沒理由提名委員會不接受但是如果你根據現在這樣的說法都是去到最後 他就不是確認都是要由他自己選過即是篩選所以就算我是建制派我都不接受建制派如果根據以前比選舉委員會因為選舉委員會起碼都符合了提名之下就已經有得參選現在都玩了現在就衰了以前還好一點你知道在2012年年尾之前 基本上所有泛民組織都是說按照以前的門檻不能夠再高起碼以前我們都有何俊仁、梁家傑都入閘在那時候中央官員未說話之前一般的意見都是這樣好都行不能夠門檻再高起碼都有得競爭 你現在就僭建了機構提名體現集體意志這些全部沒有其實說穿了根本是重複小選主選舉只不過分別是上一次是讓你提名你入閘不過問題是你輸硬的 千二票裡面你只有二三百票所以他輸硬就比較入閘他不是選一個選兩三個一定還是一定中共信得過的人入閘因為他現在還未講到投票的方法如果一投全票你其實就是衰了用什麼方法提都是多餘的你也看得見他以前用到現在都是用選舉委員會選人大 那種方法人人要剔36個名字用這個名字就是廢票不計算的他講來講去都是想做個假普選出來想他篩走他不喜歡的候選人然後就騙你們現在普選了所以我的mandate 這樣就不會所以現在政府有些人說不通你那個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就是要抄足 根本是說可參照去搬過來的選舉委員會但是選舉方法連選舉委員會都不跟究竟你喜歡對的你就跟不對的那些就不跟那門任官那你玩了門任官舊時我們都說了你舊時未講那些什麼機構提名體現集體意志之前一般的說法就是勉強算數照以前不能再提高門檻 都還可以有得談還可以有得接受你一講機構提名、集體意志還有什麼好說呢還沒有好說其實現在我覺得政府的立心是想搞普選的因為這樣是最符合他的利益他又可以對全世界說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你看一個特首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不是689票但他又操控了全個程序 他逐數了他現在搞的那些更需要伊朗的現在我們究竟是否更需要伊朗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民主派的內部如果再就這些爭拗其實已經是沒有意思的民主以為沒有必不可思或者缺一不可這四個字就等於可以過到骨都不會過到骨太天真了 三個方案裏面你的三個制裏面最保守的那個其實都被認為是不符合基本法太傻太天真了那個提名委員的提名都被認為是 這個違背基本法，所以民主黨怎麼搞呢？所以民主黨太傻太天真了，簡單來說。你看看我們做過兩次近有的民意調查，其實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是以4比1的大多數 支持公民提名的，因為他都明白要阻止篩選，然後你給所有的方法他選所謂提名委員會，他們就最喜歡那個全民選舉提名委員會，即是我要有份，這個很自然，我是普通市民，我要有份參加，不能夠被一群權貴操控，然後 眼睛是雪亮，邏輯性是很強，訴求是很清楚，但你看到我們那些官員，從林鄭月娥到湯家驊，他們就說市民不知道他們民意調查，市民知道在說什麼，這樣也這樣說。但是有一個方法其實可以攻破這班官員，因為為什麼呢？無論他們怎樣說都好，但是他一定不夠膽，包括林鄭月娥、袁國強和譚志源，是公開 白紙黑字說明公民提名一定不符合基本法，所以他不斷在寫語言藝術，那份誤導性的諮詢文件是這樣寫出來的。下次有機會見到就是要當面質詢你，可不可以夠膽公開說公民提名一定不符合基本法呢？這三個句子 他們當然聰明一點，因為他們都想做特首，有人 他就等中央出手，中央現在都不敢說，李飛和喬人都不敢說，我猜遲早可能有人釋法，除非人大釋法，人大釋法現在說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否則的話，如果你根據法治的精神，你根本沒有一個可以說死的。 你現在說諮詢，我們都想問，你做不做民意調查，你才能準確地反映市民的意見，你只是不斷說，怎樣去量度民意呢？怎樣反映民意呢？你都不說，他根本上現在就是擺明想霸王硬上弓，我覺得根本已經是博懵了，正如早前2020陳太和公民黨都說 你的諮詢文件更壞於2017年，2017年都會問一下提名委員會是怎樣組成的，現在你已經當作一定是四屆了，就跟隨這個選舉委員會是這樣選的了。陳太說的很絕，政務官是不會參與這些文件的起草的，這份是不合格的，因為是垃圾，所以不過都是那句，最後再問一句 鄭老師，現在民主黨有這麼強烈的反應，你擔不擔心呢？你剛剛辛苦令真普選聯盟裏面統一了意見，提了三位出來，但是因為現在民主黨這樣的表態，會又引致到內部的分裂呢？ 一直都很困難的,盡做吧,不要說了,盡做吧,你也知道我們都 極力避免一個分裂的情況，因為這樣會損害到整個民主運動的形象，亦令到我們廣大支持者失望。不過只不過各懷鬼胎的情況，大家都浮上了台面。另外想問一個，雖然這個真普選聯盟理論上跟佔中行動無關，但大家知道佔中行動理論上去到今年年中的時候，其實就要可能都要進行電子公投去表決一些 香港大多數市民接受的方案，根據現在的三個扣資金是三個方案拿出來給這些市民去投一投票，是否投一票之後，如果最多人接受的，是否其他真普選聯盟裏面都有義務去接受那個方案呢？而不是輸打贏要。 我們基本上的做法就是這樣，現在我們希望整個民主運動一個方案， 那你這個方案就拿去給佔中做公民投票，我們當然爭取我們的方案成為公民投票的首選，我們就希望整個民主運動都是一個方案，這是我們最理想的目標，我們都是盡量去 朝著這樣的目標去做，明白，多謝鄭教授，多謝，現在有位聽眾張先生等了很久，他想說三事鬼仔，張先生，張先生，你好，有什麼意見想發表呢？我覺得那個三鬼仔 其實是沒問題的，他們擔心如果別人不肯不制，那怎樣呢？他又說怕削弱了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這是官方立場，袁國強的立場，我想他們泛民就不會擔心，官方立場就算是這樣都沒問題的，如果他要 否決一個1%的選民友或政黨人拿上來 希望提名委員會就是endorse他， 如果他說不行，我不肯，他都要講理由，只要他一否決了這件事，大家就看得出究竟他是否玩什麼遊戲，你不需要擔心的，你剩下那些拿出來選 何俊仁就說不區公投不行，你試過吧，不同意玩吧，等你投票率低，那不一樣，如果他們剩下那些我們自己提出來的那些他不肯讓他玩，他自己說的那些就被人讓那些上去玩的，我們就學他，大家就提不投。 所以你聽到佔中反對佔中那幫人那些幫黨出聲的人，其中一個很狡猾的招數，要特首選舉強制投票， 他就是猜到他會走這一仗，所謂強制投票在新加坡和澳洲就在行，這兩個前英語大家都不用去到那一步，因為現在最關鍵的地方就是關於提名委員會的權力，強制投票都是投廢票的，提名委員會的權力的問題，你明白嗎？其實現在你用什麼方案都說什麼方案都是多餘的，包括現在其實這個三個仔裡面最保守的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提名，就算這一個 都牽涉到提名委員會的權力的問題，他究竟是確認還是由他再選過，由他再選過，你什麼方法提名都是多餘的，都是篩選的，到最後就是在操控篩選，如果不是的話，理論上就很多，如果這個提名委員會的功能只不過是接受了不同的方案，而負責去確認他，我覺得就完全沒問題。 可以三位並進，你不同的方法，無論你是什麼派別、建制派也好，或者民主派也好，保守也好、激進也好，都可以有機會參選，那就符合這個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原則。是啊，沒有篩選，民主黨經常說不同聲音都可以參加，這個三位並行就是了。但問題是關鍵就是他不是，我現在不是確認，你說我確認，你就是當我像是陶莊，你就違反《基本法》了，現在就是袁國強的說法，他現在他就是國鐵村的說法，你要讓他理由出來，你讓他理由出來，不通外國人他講不出的嘛，你不如照樣讓他有實質權力，可以有 提名的，他要夠膽才行，然後就搞到這樣的運動，個個都會玩撲勁，大家一起投白票，就算你規定他投票就投廢票，那怎樣？自己寫自己的答案上去，到張票，哎呀我寫余若薇下去，沒名了，我寫余若薇下去，大家一起寫余若薇，那個20萬人有20萬人寫著余若薇，我覺得到時都可以搞到這樣的運動，每個人都拿了選票，但是那個就寫余若薇，但是就不投下去票，然後公開數票， 不是，好像看回當年新加坡公投，所謂的統獨公投，新加坡拼入馬來亞的公投，那些人就大量投廢票，那張票就沒有一個選擇， 其實都不用投廢票的， 可以投票，正如剛才江麗欣的建議，假如被西主得三條，貿易出來參選指定了，到時三百六十萬人投票，又發動一個運動，就好像說譬如我們要投票，我動員到超過百萬人，每張票寫完名的名字，但不用投票箱，自己公開數。 所以你的票數多於選擇候選人，這就是全世界的笑話，不是票一票箱，那些票都要公開，都要搶，就逐張搶看，他要看的，不過我相信，但他不會說你的名字，因為他當廢票，他說，你以前可以在外國為什麼會廢，我有人寫了名字在那裡，有多少個寫了名字在那裡，是啊，他有統計的，不是說不要削弱他提名權，你有權可以否決，這就是見招拆招。 要發揮創意，前前提嗰個人其實咪仲倒退過以前，咁你點樣叫循序漸進啊？啱，嗱，就唔好意思啊，就失張生唔好意思，因為新聞啦，就新聞啦，咁下次多謝意見，下次有機會再傾，先去新聞先，今晚翻嚟再傾。 任何繞開削弱加工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有關規定。 會不會同一個關係參與這類原則是會有不符合的地方呢？入冬之後呢，的確這個H7N9的病例呢，個病毒呢是活躍。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歡迎大家回來《風波裡的自由風》，今天是2014年1月9日，現在時間是香港時間下午7時37分。剛才也有一個題目，我們都輕輕地叫過一下，就是講這個Potty Chun。Potty Chun今天講了不少話，這個人都很喜歡亂說話。今天他說的話，就說 香港如果出現失控的情況，可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剛才我們讀過有關《基本法》第18條的條文， 他真的說過是有這個權力的，中央政府。 問題就是有這個權力一回事， 這個世界很英語王，有一句，你要看什麼情況才叫做失控情況。 很簡單，剛才我舉個例子，其實從民主鬥爭的角度來說，說真的，如果你 特區政府將會這樣玩法，我認為講過，就算建制派可以接受的，比這個三位制裏面第三條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提名，當然某個比分，例如跟今晚過去做法，百分之一，一百五十人，你因為是要這個提名委員會去選個，而不是由他確認的，都不會接納的。 都不可以接納，其實基本上提什麼方案都是多餘的，整個諮詢為何說假諮詢，你再提方案是多餘的，因為其實不用提方案，對他來說由他，現在他都未決定用什麼提名的方法，只不過由他到最後都是他選，你用什麼提名方法都是多餘的，只要他拿了一件東西就說我這個基金提名是唯一個提名機構，就由我去決定，當然現在他還有一個招數未出，就是還沒說 用什麼方法，什麼叫民主程序，是簡單的多數，還是用全票好像投這個人大政委一樣投法，如果你一樣用這個全票方法，你根本用什麼的提名方法，去到最後都被他篩了出去，浪費，跟選舉選舉是完全沒有分別的，這個擺明是穩定的，但你要對付他，不是不行，就是用民主運動的方法，譬如說你不准我 用公民提名，所以我經常都說不用跟他參與諮詢討論，你用運動已經可以了。我由現在開始，譬如大灣城說自己想選，就去搞個運動，自己找個人提名。你想想，如果你拿到幾十萬人提你名，這個是世界新聞，而不讓你入閘，已經客觀證實整個選舉是假的選舉。還有一件事，但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根據郭鐵村理解是否屬於失控呢？是否立即宣布香港戒嚴呢？是否立即宣布香港是進入動亂的情況呢？ 我覺得有些人反映了中聯辦有些人怕佔中怕到瀨尿，但是怕佔中怕到瀨尿，用《基本法》第18條之前，我就勸中聯辦的人想清楚， 香港這個城市建立是透過中英聯合聲明建立的，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國際條約，而香港有很多其他不同國籍的人住在這裡，就是有英籍、有美籍、有加拿大籍、全世界可能最多加拿大人的地方就是香港，不過你對共官來說，他就會說以基本法和基本法，這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依歸，他一定是這樣回答你，他們不記得基本法其實講來講去，其中一個法源又是中英聯合聲明，我會勸他們 如果做人走數就不是好的事，這種走數行為太名目張膽，影響國際信譽。但你知不知道中國語言藝術有人很出色的，譬如我們說官話裏面說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算數的有兩個意思就行了，認數也叫算數，不認數也叫算數。中文很奇妙的地方是語言藝術，中共總統說我們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 算數就是可以是承認，認真可以不承認，亦都是算什麼數。有兩個聽眾等了很久，因為聽眾蘇先生一線的蘇先生晚安，你好。蘇先生你好，有什麼意見？其實過去那24小時我覺得好像很詭異的氣氛。 其實剛才你們有一個問題沒有問到鄭宇石教授，就是說好啊，你們爭取你們的方案成為公民選舉的最後那個希望就是走選的方案，我不覺得他們到現在這分鐘有共識，沒有共識，他們就是用各自表述去解決矛盾，但是他們的一個共識就是決一不可，為什麼這個民主黨這麼緊張，人家說缺一不可，他就跳出來，因為他怕你這樣 不聽中央說缺一不可，你不多數公民提名，這是各懷鬼胎，但問題是無論他怎樣入圍都好，到最後他們是沒有斬釘截鐵地說不接受篩選，這是唯一的清楚的地方。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是不是這個普選的聯盟已經接受了篩選呢？ 如果是的，香港人是否可以接受他們這個建議？我未必一定會這樣說，他們一定是這樣，而是他們根本就是太過天真。反而我同意你的說法，袁國強有坦白，告訴你提什麼方案都是多餘的，總之到最後就是我選，我決定，是多餘的，不用爭論，那些其實是浪費時間。作為一個不想移民的我，我經過他們那些 那幾個港大教授搞到在獲足的一個公民投票，幾個星期之前那個，現在有這麼多政治學者和政治家提出來的三鬼方案，其實我是很害怕的。 你害怕最後中普選聯盟不會堅持到底，接著走去接一個篩選的方案，就為了達成。那我們香港人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不接受，理論上如果我是建制派我都不接受，因為我建制派已經用一個最保守的方法去提名，你都不肯確認，你都要由你再選過，那我提來做什麼，多餘。因為stakeholder現在好像組織一個工會，這班拿議員薪金的人其實是工會的一個成員，他們做的一切是維護自己的工作，他們幾時維護我們香港人的福祉？如果 佔中那個油價一鑊泡，這些人有一鑊泡，其實我們聽誰說，誰做領袖，不要跟我說我們自己各自上街，是不是全港人都可以辭職夠上街，不可以這樣。我的問題就是說，這個市面這麼爛，應該怎麼做呢？ 即是現在，我覺得現在香港出現局面，有點像愛爾蘭獨立之前的局面。愛爾蘭獨立之前是什麼局面呢？ 就是整班那些爱尔兰有一班人都叫民主派的就是向英国争取的Home Rule就是全面自治 叫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 IPP 但一直以來他們都贏很多議席但一直以來他們都做不到事情到了1916年終於有一班人忍不住在復活節起義 泛民如果想香港是一個穩定的狀態他們需要做多一點堅定一點黃先生坦白地說任何一個願意用時間去看報紙的人亦都沒有任何陰謀論的人都看得清楚現在的政客基本上為自己的份工我們的前途不可以放在他們手上的時候而我們也沒有組織能力也沒有媒體的通訊能力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可能有一天要見血這個其實是很危險的是啊我同意即是沒有ventilation的社會是很危險的是啊我同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難道香港人真的要見血我怕的因為有個怕因為你看回愛爾蘭的歷史好像的這方面去到1918年接著就是怎樣愛爾蘭大選就是IPP全部輸了輸了新民黨新民黨班就<笑> 就玩一些很激烈的事情大家都看如果大家都堅毅地見血都不要緊但如果被一些不知什麼心理的人去做一些很激進的事情搞過一件事其實他真的可以宣布自己說的說話根據他原有佔中行動的構思為什麼佔中行動佔中行動擺明他的最後都是用壓力的 是假的他們根本上是不想做 但如果你根據到現在來說 因為調位的地方是甚麼呢理論上完全跟回他的邏輯去做其實現在好了曾普選聯盟整個所謂三位就出來了我也問過鄭宇錫其實就應該到今年的暑假這個佔中行動就要做個電子公投將這三個方案裡面就去投一投票先幾乎可以肯定一定最多人支持你就算根據元旦的郵輪裡面一個 設計得這麼差的所謂公投但也有傾向性看得很清楚 94%的民意但是那個是共產黨他真的可以不尊重我們的民意他秒到你這麼交關我們是不是要去跟他見血我擔心是最壞的局面最壞的局面可能到最後他可能過了人家譬如有聽眾說到時投廢票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大笑他放棄了一次選舉我覺得伊偉聽眾的真正優惠是甚麼我明白Q爺說因為他變成一個很滑稽的數令整個政權沒有認受性但伊偉聽眾所擔心有點像我那種擔心他怕你嗎他不怕你我都知道最壞的處境是其實最現實的結果是甚麼 最現實的結果如果搞普選出來大部分人不滿意香港的社會就解體其實是會解體的因為為什麼呢這個社會但我們作為這個社會的一部分是不可以接受這個社會解體的那個不是到你接不接受的問題就是好像老毛說的天要下雨糧要嫁人 他真的要爆發的時候,你不能按,等於1989年之後出現移民潮 誰可以按到,我覺得這位聽眾的心是想著什麼 如果能夠最終達至一個真普選,而能夠避免最後需要兵犬相見,而解決一個政治問題 香港大部分人都希望是這樣,但現實就是你過幾關,第一關就是立法會 有建制派這座大山第二未去立法會之前北京那座之後接著去到提名委員會那裏就已經卡了現在有很多關卡重重但我感覺就是我真的坦白說一句你們各位主持人有很多觀察也有很多分析我們聽了很多的其實我想普羅的市民是很累 其實真的需要摩西的沒有摩西這個世界基本上大家就走了會成為兩班人一班人就是說都是這樣的沒辦法的由得他另一班人就是說不如移民了所以其實如果摩西不出現的話 香港就沒有了，我覺得這個聽眾想的東西，香港需要一個多光耀或多燈輝的東西，我覺得他在想這件事，一個領袖，我們很分析，大家好像花生油一樣，但問題是這件事其實是沒有人理會，我們建議那些泛民，沒有人理會，我陳祖都說你根本不用參與這個所謂政改討論，是用一個運動的形式，首先就是 泛民主派大聯會找了一個領袖出來，例如現在都公認，包括最激進的民主派都認為，如果你真的有可能去參選的，其實只有袁惟一個，你真的組成一個聯合陣線，所有的民主不同黨的派別裏面，組了影子內閣，只要你用一個運動的形式，我不理你用什麼方法，我到時一定會出來參選，這個決定就影響明年。 第一就先在區議會罷位，完全號召全港選民，剩下民主派踢走建制派， 接著就是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裏面 又影響了，好了，到時來說，就算你是用小圈子選舉， 可能在提名委員會我已經佔了大多數， 我簡單地說，這就是一個運動形式， 其實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是的，贊同的，其實 簡單地說，現在只要摒棄那四票， 不要民主黨那四票， 然後16年選回來就可以了。 大家這麼辛苦是因為怕他的政府走了，你不就走吧，其實不是怕他的政府走了，因為那四票，如果你根據現在這個遊戲規則，你不可以跟的了，因為根據遊戲規則那四票一投了過去，他現在就是他就會通過談判，你想想林鄭月娥出來做所有的事，晚晚請吃飯的目的就很簡單，不過那四票已經代了下袋了，其實已經代了下袋了，到時你說他肯定就是在 所謂立法會裏面三分之二一個硬的，差在48票還是什麼？是團結，最主要是2016年至少區議會選舉，你始終是要霸位的，但最終那四票你們說已經過了，我都相信的，善用街點會不會，其實團結來沒有意思，這個遊戲本身 不是的，那時候你不會當民主黨是反對的，所以有另一個方法，現在就是學民思潮提出，也有部分議員都在，今天人民力量都已經差不多向民莊宣戰，就是用五區公投，玉敏也有人陣，不過關鍵你看看關鍵，如果五區公投是可以出現到做到的話， 其實是在公民黨那裏，跟上次一樣，你換回余若薇和陳松莊進去就行了，其實沒有吃底的，公民黨沒有吃底的，不過很奇怪，公民黨裏面現在最強硬的就不是議員，做議員那幾個反而就很曖昧，到現在來說都未見得出聲，例如陳家樂、郭榮鏗那些，因為 如果不是五公投很簡單，遲了一職之後，以我對公民黨的理解，公民黨裏面議員是國懷鬼胎，有些人是信不過的，那你基本上立法會很多政客都是國懷鬼胎，就是這麼說， 實際上如果公民黨肯搏這一波，他將會成為香港民主的第一個港 人，是的，因為有幾位聽眾等了很久，所以我們都要給他搞政治，當然應該是這樣搞，但是多 太過業餘都不是真的搞政治，多謝這位聽眾先，這位梁先生，喂，主持人，我發覺你們控制的時間真的一般，我現在只剩下不夠五分鐘，五分鐘也很足夠了，很多都說不到五分鐘，如果你充分發表，你請講，我希望我盡量講到我想講的話。 首先我覺得曾普聯現在經常說提名，爭拗那個提名，其實基本上上面似乎真寫了有些頗強硬的東西，你很難攻得他入。 梁先生的是否用 Apps打過位，梁先生？是的，因為我就知道你這位聽眾的，因為我是這個節目的監製，我就看Control 如果其他主持我就未必會採取這麼強硬的立場，但如果你是這樣，我們有些聽眾都認到幾把聲或者聽過幾些高見的。 我很少打電話來的， 我就用 Apps， 我這裡順便講一講一些 我作為監製，原本我們找了《明報員工關注組》，但因為8時半之後才會公佈後續的部署， 變成沒辦法，因為App有個問題，以往我們登記， 為什麼我們用13138用固網登記的好處在哪裡呢？ 做電台的運作就是我們會抹低電話號碼。 我們是會登記某些聽眾的電話，我們是知道某些聽眾的pattern的，我們是知道的。但是問題就是有些聽眾現在用apps之後，他一時又說自己加拿大打來，一時又說新西蘭打來，我都不知道他在哪裡打來的，我們沒辦法追查這些聽眾，我們都是怕一些電話部隊的人去電話去霸佔時間，我們這個就沒什麼好意思的事。那我們現在還有好少的時間，我都順便，如果你們想聽學民思潮黃之鋒講有關回應本土員的立場的話，你們可以8時鐘之後轉去聽香港台。 應該8時鐘之後轉去聽香港台，因為在澳康福街的時段，黃之鋒是答應了的，黃之鋒會比黃世澤說得清楚很多，所以同樣是姓黃，但黃世澤說話就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這幾派事態發展的一些回應。 因為你看到Portichon嚇人， 然後又有搬龍門的情況， 為什麼Open營的碑會講到袁國強什麼均衡參與這件事呢？ 我覺得袁國強已經開始在想一些龍門， 公衡參與根本已經是老掉，現在來說今次就算是中央的官員裏面好像都沒有用這四個字，用集體意志，均衡參與就是以前建制派的方法，我是保住公衡組別的方法，但問題就是公衡參與一朝第一個龍門就這樣，其實我發覺現在會有個矛盾，甚至連建制派說真的，如果根據現在的玩法去到最後篩選法，即使是建制派其實都是未必一定是會擺得平的，會是由中央接受，因為我們篩了出去，變成完全建制派可能是我會不會被篩走是取決於我權力鬥爭，我落住在哪個派系上，這種很不安全的，他們感覺 因為建制派本來已經分裂為兩派，一個唐營，所以你就解釋到為什麼現在所謂建制派已經開了合謀，為什麼曾鈺成會跟梁錦松一起搞孖必飯局呢？即是說根本幕後自己未選之前，就這些不同派系的建制派裏面先講定數，先組成一個聯盟，到時來講如果有大部分這個提名會都是自己有，自然順理成章就一定會出。那在 在那個情況之下，當然就要當中央的祝福，如果不是的話，中央都控制不了，一樣得的。所以其實這個機制就根本事實上都不是說容易操控得到。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如果你聽大聲台的話，下一個節目就是恩典時刻，如果你現在打算轉聽香港台聽黃之鋒講話，就等一下節目就是盧康福街，今天時間差不多，再見，拜拜。D100，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 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